地球人， 主持刘婉芬。 我答应大家今个礼拜的时间我会掌握得好啲。上个星期呢今日同阿法师呢就是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总监啊显通法师就讲心经的时候在第二节开始讲心经啊咁啊讲了两句就已经法师时间到啦咁样。哎呀我被人闹到飞起搞错所以今个礼拜我掌握得好啲延续住心经的话题。上个星期呢即是法师你就讲到啦即是有关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几句说话的解释啊。咁啊我哋完全是解释心经的要即是或者讲下心经或者解释心经啦。如果大家对心经呢260个字有兴趣的话你不妨拿本心经出来看看 好啊 然后跟住上网已经很容易 click 得到 有四围都有 是啦咁所以你可以跟住法师一路讲嘅时候其实心经佢都讲緊就係话係一个好核心嘅一本经嚟嘅点样去学到波野智慧你就透过啲本经你学得到㗎啦 同埋波野智慧唔好唔记得咗就係你有波野智慧你就冇烦恼痛苦你有烦恼痛苦你就冇波野智慧 我觉得你应该去做 marketing 㗎好老实讲 ok 㗎冇烦你话有波野智慧你就冇烦恼所以你话几想学波野智慧呢 其实佢本身系就系好重要啊！你有烦恼真系冇办法啦，人生就有烦恼。点解我咁中意学佛？点解我咁中意波野？因为佢嗰种，佢唔单止系帮你解决烦恼同埋痛苦。其实我觉得波野系空呢个概念系好浪漫。 嗯， 即系你觉得哇，我要有乜有物咁，好似好累赘啊！你明唔明啊？ 嗯， 哇，空放下，你唔觉得好潇洒咩？ 觉得 人生本身就系、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好似即刻好似飞咗去飘咗唔知去边咁样。咁、你要有一种潇洒自在其实唔系话你系乜嘢系你个心有冇呢种潇洒自在。 但系好多人都同我讲就好吹水嘅你咁样讲即系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然后跟住呢就话仲可以摆低放下执着你睇下几多人可以摆低放下执着讲就得做好难囉、啊。 冇錯真係夠啊好難完全都唔同意同埋我自己都未做到。不過我想話俾你聽如果你真係想煩惱少啲呢你冇其他方法。 嗯。 即係你話你明白少少你已經好啲。 嗯。 你量你首先未必做到但你先明白嘛其實個道理係咁喎但我而家都係痛苦。但至少你喺心靈上有一個指引有一個角度你應該去透去咁樣去了解嘛。咁所以你從呢、這個明白了解之中你已经好好多了。咁、譬如话鬼都个个都知道死㗎啦系咪咁。咁、但你如果系嗰个面对无常痛苦死嗰阵有人同你开解一下解释一下了解一下咁都系有好处㗎嘛。咁、所以你话未必做到但你至少明白明白你已经好啲啦。 咁我问下你啊因为上个礼拜啦即系当你讲到就系呢一句说话舍利子色不异空色空不异色嘅时候啦、其实你喺之前亦都讲咗其实都系讲緊一啲物质嘅世界系多变嘅系唔稳阵嘅。另一方面你讲就系话到最后呢其实你要 apply 喺我哋嘅生活上面呢种嘅唔稳阵呢种多变呢某程度上就系讲緊无常嘅。任何嘅事都可以发生无常嘅变化。 无常同埋空。即係無常就好似有個時空嘅嘢裏面啊而家冇而家有啦而家有陣間冇咗陣間又有返即係呢啲嘢係變嚟變去。空係事物嘅特質本質。即係譬如話金係有 24K 嘅係咪咁而家你唔好理嗰隻係金葫蘆金雞或者金老鼠金蛇。最緊要佢係 24K, 咁你就值咁多錢啦。咁我而家唔理你係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個人一隻馬騮。呢啲所有呢啲咁嘅外貌嘅嘢呢其实个本质都系唔实在。 嗯都系空嘅。 都系空嘅。咁你明白咗呢个空嗰个时候呢你就话你就会知道我就唔好咁紧张佢啦因为佢唔实在㗎嘛。好似我明白佢 24K 我就可以畀钱啦系咪咁所以我明白咗啲嘢唔系实在我个心咪有个心态囉我冇咁紧张。 嗯。 即系我唔好理买咩 Warren, 总唔知 Warren 就系风险高啲。咁我而家明白咗我唔理你系乜嘢物质世界所有物质世界就有都系有呢个风险佢就系有个空嘅特质。 嗯。咁我咁样问你因为即系上个礼拜你都再讲即系譬如话可能一啲失踪嘅马航客机咁样啦。或者甚至乎即系早排单新闻就系讲即系喺菲律宾有个上海嘅女就被人掳走咗咁样，其实呢一啲我哋讲紧系我哋嘅家人，我哋真系唔见咗佢，好惊，好担心。咁但系你面对住话从心经攞到波野嘅智慧，咁你又亦都讲啦，呢个世界系唔稳阵嘅，系会变化嘅，系空嘅，咁亦都系人生无常。但我体会呢啲嘅时候，咁我觉得我点样去能够领会得到啊？ 其实你要培养智慧咧，其实我哋真系讲要讲簡單啲就是天時地利人和。 嗯。 就講得喺我佛教嚟講就要呢個界定位。點解要界定位呢其實你要造就一個環境。 佛陀话你要禅修，你要培养波野智慧，你要打坐，你要抽离烦嚣嘅嘢，你有嗰种宁静嘅空间，你个心先至可以静下落嚟，静下落嚟，你先至可以凡事到。譬如话你而家马航嗰啲人，点解咁难？因为佢冇办法宁静，日日都有啲新嘅人，啲记者就日日喺度扯住你，你点啊？仲喊唔喊啊？喊俾我睇，影张相啦咁即。佢冇辦法安靜下來，你冇辦法安靜下來，你就冇辦法反思，冇辦法反思，你就冇辦法去帶出你自己嗰種智慧，去將你嘅煩惱去壓服，或者令到你嘅心靈去安息。 嗯， 安息係先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你都冇辦法停止。咁你冇辦法停止，點樣可以後能得呢？咁所以你喺一個風暴之中，你在那裡要安寧呢是很難，除非你已經很有根基，你之前已經準備好了。所以我們說你要好天生物生物學與柴，你要準備好，你然後呢你才將來如果面到這些東西的時候呢，你才可以 去處理這些問題。即不是可以啊，我有問題就看醫生打支針就沒事，而是你之前你要做好運動，你現在忽然間有些東西病咗啦，你先至有抵抗力囉。咁所以其實嗱，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後面嗰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係有唔同㗎嘛。點解首先講色不異空呢？等你明白色呢樣嘢係有呢個空嘅特質，呢種唔穩陣，呢種無本質嘅特質。你要明白咗色同埋空係兩嚿嘢嚟嘅，咁呢個空的特質呢又可以 applicable， 可以在所有事物中你未見到的。咁到最後呢，你要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其實你就講到話俾你聽，喂，佢哋唔係兩嚿嘢嚟，物質世界本身就係咁。咁你即係意思係你最初學嗰陣時候呢，就要佢係色，佢係無常，佢係不穩定，佢係原生性空，本來就無一物。咁你明白咗嘅時候呢，你慢慢慢慢你就要將呢個明白理解呢，就喺你嘅心裏面深深明白到呢個色物質嘅我嘅色身嘅身體本來就係無常無常體。即係譬如話我講俾你聽，食煙仔，大家你首先譬如你食開煙仔，你要知道食煙仔啊，你初初你說服你啦，食煙仔又會生 cancer 啊，又會乜又會物。咁你慢慢慢慢呢就通過明白咗食煙，知道食煙仔唔好呢，繼而呢就哎呀我要戒咗佢啦，戒咗佢。呢個好辛苦，用咗好嘛，戒得咗。咁你要先明白唔好，煙仔唔好同煙仔嘅關係。咁後來你就明白到原來唔好就係煙仔，煙仔就唔好。咁其實一樣見到煙仔，咁 都係唔好嘢嚟。 根本上我都唔想，根本上煙仔就對於我嚟講就唔好，我點會想食呀、啊。咁但係你最初嘅時候呢就要先明白煙仔本來你覺得好好嘅，好爽嘅，咁你就有文字上嘅理解，理解咗煙仔係唔好，跟住去深入了解，就但唔論你係乜嘢牌子嘅煙仔嚇、所有乜嘢牌子嘅煙仔你都係唔好啦，咁你先至知道呢個唔好同煙仔係一樣。 即係其實佢都係解釋俾舍利子聽嘅時候係有層次嘅喎， 梗係有 層次。先由一個簡單嘅入手，就係、是、你所講，就係、是、先令到舍利子明白到，其實本質上面咧色就係、是、即係色不異空，其實真係都係離唔開，其實基本上佢係會變化嘅。 係啊，跟住穩陣嘅， 係啦，佢唔穩陣嘅，跟住落到去咧就係、是、你再講嘅時候咧，空不異色，其實所有嘢咧你都 apply 得到。 呢個唔穩陣嘅嘢其實 apply 喺所有嘢得嘅。 跟住你再講就咁咪。即係囉，色咪就係等於佢唔穩陣囉。 係啦，唔穩陣啦，你慢慢明白咗嘅時候。 空咪就係等於色囉，就係、是、唔穩陣嘅世界。 唔多，其實佢就所有呢啲嘢都係唔穩陣嘅。但所有嘢都係咁，你嗰時你就唔再使諗嘅咯。你唔使再分析嘅話，因為你行住坐我，你都知道其實仲唔穩陣，唔穩陣使乜諗啫？係咪？即係本來就係咁嘅啦。咁你行，即你就去到邊度，你都唔使諗，就一望到係啊，唔穩陣啦，冇事啊咁。 所以已經變成咗係你一個好清楚知道呢樣就等於呢樣啦。 係啦，咁所以你對一個最靚嘅女仔同一個最醜樣嘅女人， 你都應該是一樣對待嘅， 一樣嘅，因為你見到一隻金嘅老鼠同一隻金嘅貓，其實都係24K 啊，總之24K就冇事。 明白明白。 咁到去到嗰陣時候，我就唔睇個挑工靚唔靚，我淨係睇下佢係咪24K。 原來佢佛陀講俾舍利子聽嘅時候咧，都驚佢唔明白，所以係由淺而入心噶。到佢真係明白咗之後咧，佢就會講咩？呢、這個咪就等於呢、這個，呢、這個咪就等於呢個咯，傻仔咁。 係啊，咁你唔明嘅時候，分開嚟解俾你聽。 明白。咁我都覺得有啲明喎。 Good 。希望收音機旁邊的朋友都好似我一樣啦，啊，即係能夠係明多啲嚇。咁我轉頭翻嚟，咦，仲有機會，我哋再解下一句嚇。 好啊。 健康地球人， 主持劉遠芬。 其實呢，我好鍾意即係以前聽一啲歌手佢哋唱心經啦，但係當時一路聽一路聽呢，其實唔係太明白佢講乜嘢嘅。咁將啲空咪即係識識就係空啦，咁即係咩呀，咩都冇咁樣啦，等於係。咁但係今日我聽法師你嘅解釋嘅時候呢，個意深層咗好多，即係對睇事物嘅角度睇唔同咗。 其實嗱，我哋頭先講話呢個色同空啊，咁其實佢亦都話佢有一個空嘅特質咗喎。佢嗰個空嘅特質，我唔將嗰個客觀現象否定嘅、我唔係話你唔存在喎，我只話你嘅存在係唔穩陣嘅， 係冇錯冇錯。 咁、所以你 唔係抽象嘅呢、這個部分， 係啦。咁、你所以咁你唔穩陣，咁你都可以用佢噶嘛。 同埋我覺得做咗咁多年人啦，你好明白咩嘢叫做你而家其實呢個物質世界係唔穩陣，你自己都係唔穩陣嘅。 係唔穩陣。 呢刻同下一刻咧，可以亦都係唔穩陣嘅。 但呢個唔穩陣其實有好多含義嘅喎。嗱、呢個含義就有兩層嘅，第一。唔穩陣就係唔好執著佢啦，但係唔穩陣其實你代表佢要珍惜佢，係嘛？啊，人生唔穩陣㗎，咁你快啲而家姻緣條件好嘅時候做啲嘢啦，關心佢啦，阿爸阿媽都唔穩陣㗎，得閒探下佢啦，錫下佢啦，買啲嘢送俾佢食啦。咁呢啲就係你喺呢個唔穩陣之中，你要明白了解嘅時候，你就會小心啲啦。 係，所以即係你講緊呢個部分，其實某程度上就係、其實唔係淨係單純講緊話，即係講緊話叫啲人唔使珍惜而家，因為都係唔穩陣，反而係倒翻轉兩層意思。 係啊，同埋仲有一樣嘢，譬如講色係空嘅意思就係、譬如咧一隻。我而家淨係睇呢個24K金啫，係咪？但其實你24K金，總言之你請隻貓、老鼠乜都得，其實你變乜嘢出嚟我都冇所謂。咁、人生本嚟就係無一物，只要有姻緣條件，我哋就可以有出現。咁即意思你而家可能係一個好人生好悲觀啊，或者好慘啊，或者係俾人打壓嘅一個人。咁佢佛陀話你呢個好悲觀嘅，好慘嘅人，唔實在噶。 係， 只要姻緣條件改變，你就好掂噶啦。 係，冇錯。 咁所以你就唔好覺得，哎呀，我係冇啦，冇啦，冇啦。 我嘅人生就係咁嘅。 咁、我就話唔怕，只要你嘅心改變，你嘅人生觀堅持。 係。 咁當你嘅姻緣條件改變嘅時候，你嘅人生就可以改變嘅、你唔係絕對呢世都係咁噶啦。呢、這個就係呢個無常無我嘅裏邊嘅含義就係、你永遠都有希望。係。你如果話哇，你係咁噶啦，你呢世啦就係咁噶啦，嗱你出世就賤，你呢世都賤。呢、這個唔係佛法啦。 另外倒翻轉就係話，如果假設你而家好順境、好好境嘅話咧，倒翻轉你有一日咧，都可能出現好大嘅問題，令到你生活得好艱難啊。 冇錯啦，你真係炒股票，你幾時係最慘係幾時咧？你最高興，成全世界所有人都話個市起啦起啦嗰陣時啊。通常死人就係嗰個位啊， 係冇錯， 即係唔會話嘅成日大家都話唱淡啊，所有打開張報紙話個市股票死咗啦，嗰陣時個市你買咗跌極有個鋪啊， 係咁啊，所以如果你一跳落嚟呢一個嘅話咧，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係咪都係回應緊你上一句㗎？ 係啦，當然其實啦，識我哋佛教講所謂五運皆空嘛，五運就係識受想行識，識就物質世界。咁受想行识就係我哋心灵嘅世界。佛陀讲话我哋嘅物质世界係空，受想行识我哋精神世界亦复如是，都係一样咁样。 好惨我觉得。都係唔实在，都係会无常，都係会变㗎。 你唔覺得咩？你有冇試過以前最初我好鍾意呢個人，呢世都要同佢嘅，後來哎呀麻麻地 咗 呢 樣。甚至乎我哋即係我自己試過嘅經驗就係我當時好鍾意佢，後來分開咗之後，後來再見返嘩好彩執到一身材。 走得快好世界。 冇錯，咁所以你剛才講我即刻能夠 apply 得到我自己嘅心靈。 咁所以話俾你佛陀話嗱，物質世界係穩定啦，你唔好以為你而家嘅感受好開心、或者好唔開心，我哋好鍾意唔好唔鍾意係好實在。你明白你嘅感受分開四樣嘅精神啦，受想行識、其實可以每一樣嘢分開嚟講㗎，先分開嚟講㗎啦。 好。 嗰個感受我你唔知識唔識得啲朋友好為食。我識得啲朋友好為食，佢哋嚇佢好鍾意食嗰樣嘢咧。你講起你真係見到佢流水咁樣， 我都會㗎，我都會㗎。 咁你就俾你嘅感受，你鍾意嗰樣嘢咧，扯得你太實。咁你一俾你扯得你太實嗰陣時候咧，你冇得喐㗎。即係你俾你嘅受鍾意扯住咗， 佢帶動咗你自己成個人。 係啦係啦。不如你好鍾意錢，我俾喂劉燕芬嗱，我拿住張一沓。就千蚊錢，你就會跟住我走。你譬如你好鍾意食大閘蟹咁、你俾大閘蟹 綁住咗。 綁住咗你就砸你咗。 咁你就好惨。咁所以我而家想话俾你听，大家就系、是、其实你自己所谓嘅好中意啊、好快乐嘅感受、嗯，其实都系唔匀称。 系嗰、那个感受亦都可以倒翻转，就系、是、一啲唔快乐嘅感受都系唔匀称嘅。 系啊，嗱，譬如话你而家嗰啲370嗰啲朋友，嗯、一定系痛苦啊。我唔会话俾你听，你而家唔痛苦。嗯、我而家话俾你听，唔痛苦根本上就唔合理。 系， 我想只话俾你听，喂，你呢种痛苦系系、嗯、因缘和合而出现嘅。你而家有个亲戚喺个飞机度，你梗系惨啦，点解唔惨啊？不过话俾你听，呢种痛苦同其他所有快乐嘅痛苦嗰种感受系一样。 系， 佢系唔稳定、唔稳阵嘅，佢唔会佢会变嘅。咁、所以你苦嗰个过程之中。哎呀，放下少少啦，即系而家苦就系由佢苦啦。我都冇办法啦，佢都要苦就放佢苦一阵，一喊咪喊一阵。咁所以喺苦乐之中，你都唔好咁介意，唔好咁执着嗰阵时候咧，你嗰个人生本身就会冇咁容易受外境所牵引。咁、所以对我哋要学到个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呢啲咁嘅出现嘅嘢，我哋要明白佢嗰种虚幻性，佢嗰种不实在性。虽然佢有因缘条件系会出现，但佢出现嘅过程之中，佢都系空。 系，明白。 咁你空嘅时候，你咪得失之中，苦乐之中，你唔好咁紧张。 不过我觉得即系人系总会感受到呢一啲唔开心啊，好开心啊，你就去享受呢个开心唔开心嘅过程。 都系正常人生嘅一部分。不过你就唔好 太 紧 张， 唔好咁紧张。好味嘅嘢我点会唔知啊？知不过但你好味点咧？阵间咪食咗两啖冇咗咯。即系以前我有个朋友话。喂，点解你食斋咁叻啊？我有一句说话，我谂到话，即系一个大男人，点有俾二两猪肉绑住我？唔得，咁即系咁你就好，我哋唔食你就唔食。 所以你就系受嗰个部分啦，即系 睇穿佢， 睇穿佢， 睇穿你自己嘅感受，不论苦受好、乐受好，其实本身都系有一种空嘅特性。咁、所以空嘅旅游性里边嘅时候，你都唔好咁紧张咯。 咁嗰、那个即系想咧，系咪思想嘅想啊？受想行识嘅想， 想就系概念， 概念啊， 即系除咗你嘅感受，感受就系有外境刺激我哋自己内心嘅感受，跟住想就系形象啦。我系一个好乖嘅人，我系一个好衰嘅人。啊，我佢系我嘅，好多文字、名相、概念呢啲系乜嘢咧？呢啲系由我哋物质世界，我同埋嘅感受里边，而令到我哋嘅内心里边去重复、反复去。翻即系去越嚟越丰富创造呢啲所谓我哋叫嘅气论啊，呢啲我哋内心搞出嚟嘅种种嘅念头啊，应该唔应该啊，我爱佢，佢爱我啊，乜主意啊，乜策略啊，呢啲咁样嘅嘢咧，其实冚烂，其实都系你整出嚟嘅啫，佢嘅本质系唔实在。 系，其实呢个就讲到呢个概念呢个部分啦，系咪？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我当然我知道，如果我哋喺呢一个部分里边咧，再要详细去即系再解释嘅，不过因为时间嚟都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咁我哋就讲再接再厉吓，去到呢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呢个说话。 好啊。 不过我都好想啲听众咧，如果可以嘅话咧，真系将嗰个心经 download 咗落嚟，或者系买咗嗰本经吓、无论点都好啦，我觉得都系个好嘅机会，因为即系等下法师你咁详细逐个字去解释，其实我自己咧都受益唔少，因为以前我成日识偷识喺度吹下水，系听下歌吹下水，诶咪即系空咪即系识，识咪空咯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再深层嘅意义，原来对我哋嘅生活咧都系好多嘅帮助嘅，难怪真系一个叫波爷嘅智慧嘅即系核心嘅部分。 系啊，佢好重要 嘅。好，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再倾下。咁唔该晒法师，咁其他朋友继续努力，又开展咗一个星期啦。OK， 拜拜。